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即时编译。在专栏的第一篇中，我曾经简单的介绍过了即时编译。这是一项用来提升应用程序运行效率的技术。通常而言，代码会先被 Java 虚拟机解释执行，之后反复执行的这点代码则会被即时编译成机器码，直接运行在底层硬件之上。今天我们便来详细剖析一下 Java 虚拟机中的即时编译。Hotspot 虚拟机包含多个即时编译器 C1、C2 和 Gra，其中 Gra 是一个实验性质的即时编译器，可以通过参数 Unlock Experimental VM Options 和 Use JVMCI Compiler 来启用，并且替换 C2。在 Java 7以前，我们需要根据程序的特性来选择对应的即时编译器。对于执行时间较短的，或者对启动性能有要求的程序，我们采用编译效率较快的 C1 对应参数 GAN client。对于执行时间较长的，或者对峰值性能有要求的程序，我们采用生成代码执行效率较快的 C2 对应参数 GAN server。Java 7引入了分层编译的概念，综合了 C1 的启动性能优势和 C2 的峰值性能优势。分层编译将 Java 虚拟机的执行状态分为了5个层次。为了方便阐述，我用 C1 代码来指代由 C1 生成的机器码，C2 代码来指代由 C2 生成的机器码。那么这5个层次分别为零、第零层解释执行，第一层执行不带 profiling 的 C1 代码，第二层执行仅带方法调用次数以及循环回编执行次数的 profiling 的 C1 代码，第三层执行带所有 profiling 的 C1 代码，第四层执行 C2 代码。通常情况下，C2 代码执行效率要比 C1 代码高出30%以上。然而，对于 C1 代码的三种状态，按执行效率从高至低，则是一层大于二层大于三层。其中一层的性能比二层的稍微高一些，而二层的性能又比三层高出30%。这是因为 profiling 越多，其额外的性能开销就越大。这里解释一下，profiling 是指在程序执行过程中收集能够反映程序执行状态的数据，这里所收集的数据我们称之为程序的 profile。你可能已经接触过许许多多的 profiler，例如 JDK 附带的 H profile。这些 profiler 大多通过注入或者 JVMTI 事件来实现。Java 虚拟机也内置了 profiling，我会在下一篇中具体介绍 Java 虚拟机的 profiling 都在做些什么。在这5个层次的执行状态中，一层和四层为终止状态。当一个方法被终止状态编译过后，如果编译后的代码并没有失效，那么 Java 的虚拟机是不会再次发出该方法的编译请求的。这里我列举4个不同的编译路径。通常情况下，热点方法会被三层的 C1 编译，然后再被四层的 C2 编译。如果方法的字节码数目比较少，并且三层的 profiling 没有可收集的数据，那么 Java 虚拟机断定该方法对于 C1 代码和 C2 代码执行效率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Java 虚拟机会在上层编译之后直接选择用一层的 C1 编译。由于这是一个终止状态，因此 Java 虚拟机不会继续使用4层的 C2 编译。在 C1 忙碌的情况下，Java 虚拟机在解释执行过程中对程序进行 profiling，而后直接由4层的 C2 编译。在 C2 忙碌的情况下，方法会被2层的 C1 编译，然后再被三层的 C1 编译，以减少方法在三层的执行时间。Java 8默认开启了分层编译，不管是开启还是关闭分层编译，原本用来选择即时编译器的参数 GAN client 和 GAN server 都是无效的。当关闭分层编译情况下，Java 虚拟机将直接采用 C2。如果你希望只是用 C1，那么你可以在打开分层编译的情况下使用参数 tiered stopped at level。等于一。在这种情况下，Java 虚拟机会在解释执行之后，直接由一层的 C1 进行编译。Java 虚拟机是根据方法的调用次数以及循环回编的执行次数来触发即时编译的。前面提到，Java 虚拟机在零层、二层和三层执行状态时会进行 profiling，其中就包含方法的调用次数和循环回编的执行次数。这里的循环回编是一个控制流图中的概念。在字节码中，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往回跳转的指令。 举例来说，上面这段代码将被编译为下面的字节码，其中片译量为18的字节码将往回跳至片译量为7的字节码中。在解释执行时，每当运行一次该指令， Java 虚拟机便会将该方法的循环回编计数器加1。在即时编译过程中，我们会识别循环的头部和尾部。在上面这段字节码中，循环的头部是片译量为14的字节码，尾部为片译量为11的字节码。循环尾部到循环头部的控制流编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循环回编，也就是说 C1 将在这个位置插入增加循环回编计数器的代码。解释执行和 C1 代码中增加循环回编计数器的位置并不相同，但这并不会对程序造成影响。实际上 Java 虚拟机并不会对这些计数器进行同步操作，因此收集而来的执行次数也并非精确值。不管如何，即时编译触发并不需要非常精确的数值，只要该数值足够大，就能说明对应的方法包含了这点代码。具体来说，在不启用分层编译的情况下，当方法的调用次数和循环回编的次数的和超过由参数 compile threshold 指定的阈值时，便会触发即时编译。当启用分层编译时， Java 虚拟机将不再采用由参数 compile threshold 指定的阈值，而是另外使用一道阈值系统。在这套系统中，阈值的大小是动态调整的。所谓的动态调整其实并不复杂，在比较阈值时， Java 虚拟机会将阈值与某个系数 S 相乘，该系数与当前待编译的方法数目成正相关，与编译线程的数目成负相关。在64位 Java 虚拟机中，默认情况下编译线程的总数目是根据处理器数量来调整的。 Java 虚拟机会将这些编译线程按照1:2的比例分配给 C1 和 C2。 举个例子，对于一个适合机器来说，总的编译线程数目为3，其中包含一个 C1 编译线程和两个 C2 编译线程。当启用分层编译时，即时编译具体的触发条件为，当方法调用次数大于由参数 tiered x invocation threshold 指定的阈值乘以7系数时，或者当方法调用次数大于由参数 tiered x mean invocation threshold 指定的阈值乘以7数，并且方法调用的次数和循环回编次数之和大于由参数 tiered x compile threshold 指定的阈值乘以系数时，便会触发 X 层即时编译。那么可以看到，决定一个方法是否为热点代码的因素有两个，方法调用次数以及循环回编的执行次数。即时编译便是根据这两个计数器的和来触发的。那么为什么 Java 虚拟机需要维护两个不同的计数器呢？实际上除了以方法为单位的即时编译之外， Java 虚拟机还存在着另一种以循环为单位的即时编译，叫做 on-stack replacement 编译。循环回编计数器便是用来触发这种类型的编译的。 OSR 实际上是一种技术，它指的是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动态的替换掉 Java 方法战争，从而使得程序能够在非方法入口处进行解释执行和编译后的代码之间的切换。事实上去优化采用的技术也可以称之为 OSR。 在不启用分层编译的情况下，触发 OSR 编译的阈值是由参数 compile threshold 指定的阈值的倍数，该倍数的计算方法为 onStack replacement percentage 减去 interpreter profile percentage 再除以100。其中 interpreter profile percentage 的默认值为33，当使用 C1 时 onStack replacement percentage 为933，当使用 C2 时为140。也就是说，默认情况下 C1 的 OSR 编译的阈值为13500，而 C2 的为10700。在启用分层编译的情况下，触发 OSR 编译的阈值是由参数 tiered x backedge threshold 指定的阈值乘以系数。OSR 编译在正常的应用程序中并不多见，它只是在基准测试中比较常见，因此并不需要过多了解。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详细的介绍了 Java 虚拟机中的即时编译。从 Java 8开始，Java 虚拟机默认采用分层编译的方式，它将执行分为5个层次，分别为0层的解释执行，1层执行没有 profiling 的 C1 代码，2层执行部分 profiling 的 C1 代码， 三层执行全部 profiling 的新一代码和四层执行新的代码。通常情况下，方法会首先被解释执行，然后被三层的新一编译，最后被四层的新二编译。即时编译是由方法调用计数器和循环回编计数器触发的。在使用分层编译的情况下，触发编译的阈值是根据当前待编译的方法数目动态调整的。OSR 是一种能够在非方法入口处进行解释执行和编译后代码直接切换的技术。OSR 编译可以用来解决单次调用方法包含热循环的性能优化问题。今天的实践环节，你可以使用参数 print compilation 来打印你项目中的